是一首女句，我轻轻的叹息，后悔这对不起。 我调一下。 行。 啊？调一下。 随便啊。 在空中停留，所有人看着我毫无心停留，放手不忍饮酒，按下秒传出手，漂亮的假动作帅到了我，从场地能放手，按下进去游走，快攻进篮板球的弹都靠我，我拿的球不多，又不会引入我，是你这种队友杀透了我，当所有的手不停地停留，一直在停留，谁也懒得停留了，为什么我女朋友从我肩膀，你却还让我出球？你说你怎么到我球，你说你怎么到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我，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就不能唱你不活，我想做你已经很久也想过，说你眼睛看着我，你们都不给我抬起头，越发去越意义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就不能唱你不活，我想做你已经很久也想过，说你眼睛看着我，你们都不给我抬起头，越发去越意义想说别怪我， check sweet finesse nevertheless I'm impressed with the best check one check one 他才空中停留，所有人看着我毫无心停留，当手无人手，按下门窗出手，漂亮的假动作摔在了我，却像没人放手，按下手去游走，快攻进篮板球得分都靠我，打的球不投又不会掩护我，是你这种队友吓到了我，当所有的手不停地停留，一直在停留，谁懒得停留了，为什么我女朋友从我肩膀，你却还让我出球，你说你怎么到我球，你说你怎么到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我，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就不能唱你不活，我想做你已经很久也想过，说你眼睛看着我，你们都不给我抬起头，无法去约一夜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就不能唱你不活，我想做你已经很久也想过，说你眼睛看着我，你们都不给我抬起头，无法去约一夜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说你就不能唱你不活，我想做你已经很久也想过，说你眼睛看着我，你们都不给我抬起头，无法去约一夜想说别怪我。 You don't know? Thank you. 有成败的灵魂在人类脱落一般成人我开始是一第一人间间如言传说我的发生世界上你能成来都造成两颗镜也都成为可能我用古老的作品成为上灵魂失去胸口两个人的心中不变无人的转身为这成败的伤痕让我会有人开始是一第一人真情如言传说有的发生世界人民醒来的早餐任何经验都成为可能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你长灵魂失去心根原来我在的前方不被无人的转身为此存在的瞬间让我发言 半导体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的唱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像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吐。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我看见他笑了好久好久好久卖味的灰尘保护了我好爱好爱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当我们不是我的忧郁的天原谅我的能力让我流落的赞美正在盒子里那是你给我的快乐我想我站在你拉着我说你有什么怎么站在你还没懂你真是要走你已经习惯不许知我不站在你就不懂了一场中的爱情好像并不是那时间为什么

间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pam, para para pam, para para pam, para para pam, pam para para pam, pam para para pam, para para para pam. 京东名著，魅力三合，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